今天是2018年8月22号星期三，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今天还有非常丰富的汽车市场资讯呢，不过马上我们要先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Carrie Rae Jepsen Call Me Maybe。 第29名蔡健雅晨间新闻。 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第28名 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第27名 张靓颖微笑雨后。 第26名 周子衍风起来的时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Kelly Jepsen 的这首 Call Me Maybe， 上周第50名，本周上升20位，来到第30位次。凭借这首歌曲一举成名的 Kelly Jepsen 可谓是贵人相助啊，心头坦荡。先是被加拿大老乡 Justin Bieber 相中，在推特上的推波助澜让他站在世界舞台，不再仅仅局限于在加拿大发展。而后呢，又和另外一位流行大腕Our City 摩恒之城合作，更是攻占了各大排行榜和 Club。如今的 Kelly Jepsen 已经摇身一变，初具巨星架势，星途不可限量。 Call Me Maybe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谭雅蔡健雅的晨间新闻。清爽的清晨，谭雅带着倔强的坚强嗓音，歌颂着积极的歌词，真实地表现了他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哎，今天早上有什么好新闻没有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赵董、周杰伦、土耳其的冰激凌。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ronto Massacre》。 哎呀，这虽然不是周董第一次将异域元素融入音乐当中，但是确实恰到好处的推陈出新，在过去的套路上创造出了不同的亮点哈。小董、周杰伦、土耳其的冰淇淋，上周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28位。 土耳其冰淇淋，只剩三个人的心，在你的面前转了转，一直做摸不定。这音乐跳不停，也可以跳拉丁。我说你说的就像土耳其的冰淇淋，几个高级和弦，几个轻快音，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只像麦克冰，还能胸罩机。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冰淇淋。天气到这个时候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懂，也想不到，摸不着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 谁说拍照的饭一定要被灯笼，谁说写照的饭一定像戒指一朵，我看见自己下车只为人太超度，管他管什么举动。 加上古典音乐哈，让这首歌曲华丽又不失时尚。怎么样，品尝了周董、周杰伦的土耳其的冰激凌，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同、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 个诅咒。 张靓颖的微笑以后，很好听，会让人动情的一首作品。歌词当中呢，选用了很强烈的个性的文字，比如妒忌，我恨得好想你，传达出了不矫若造作的分手心情。上周第38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高晓松和周子妍首度师徒携手创作，打造全新的校园民谣歌曲。在疯起来的时光当中，不仅可以怀念曾经难忘的成长岁月，也会微笑着鼓励大家彼此珍惜疯起来的时光。周子妍。 看你睡得像个起来的时光。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周蕙发行个人第十张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回归歌坛后广受好评，近日拍摄第二波主打《快歌三合一》 MV。 原来是因为专辑中包含了五首节奏轻快的快歌，因为曲曲都是经典，对于要挑出哪一首当作第三波主打实在太难以抉择。随后周蕙选择了专辑中最喜欢的《再看我一眼》，以及歌迷一致好评的《爱的路上》、《我和你》和《今天不回家》三首歌一起进行拍摄。MV 内容复古，仿旧80年代棚内单歌录制手法及后制处理，呈现出令人莞尔一笑的幽默感，在歌坛中很少见此类形式的 MV， 搭配上这三首经典新唱的歌曲，可谓是复古又创新的尝试。继续来关注，昨天歌手张歆艺推出2018年首支走心单曲《没有你的后来》，这也是张歆艺首次站在自己的角度，通过歌曲告诉大家要敢于和过去说拜拜，没有对方的后来才是你真正的余生。最后来关注，昨天歌手袁东方的单曲《一路翱翔》 MV 全网首发，这首摇滚风格的励志歌曲以更鲜活更激昂的姿态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感受到了迸发向上的青春能量。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And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首先进入到汽车时尚资讯。完全自动驾驶时代真的要到来了吗？ AI 芯片半年内即将上市。近日的一位国际大牌的电动车品牌 CEO 埃隆·马斯克宣称 Autopilot 3.0 未来4到6个月内即将上市，而且呢是用自己的 AI 芯片哦。3.0 呢将启用套件当中所承诺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比上一代多2倍数量的运动摄像头、车辆的自动驾驶功能，还有进一步的提升。马斯克本人对于自动驾驶硬件非常有信心，他甚至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分享了一张图表，分享了一张图表，这是一张关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用自动驾驶硬件追踪汽车的图表，看样子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似乎指日可待喽。然后满大街跑的都是各种车，一看车子里面的人，要么在看报纸，要么在喝咖啡，要么在哄孩子睡觉。天哪，都不用我们自己开车了，真的很好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关注一下，夏日开车还要特别注意这个，就是不能暴饮暴食，不能暴饮冷食。 夏季天气比较热哈，驾驶者出汗比较多，觉得这个心烦口热，往往想吃冷饮，但是千万不要吃太多。驾车的时候，大部分血液呢会流到紧张活动的肌肉和大脑当中，这样是胃肠道的血液供应呢暂时减少。此时如果大量摄入冰激凌等等冷饮，就会造成胃肠道这个血管的突然收缩，使血流减少，影响消化系统，甚至可能造成腹痛、腹泻等等消化道的疾病。那么夏天行车的时候，怎么样消暑解渴呢？其实喝冷茶不如喝热茶，因为喝热茶可以使毛细血管扩张，汗孔都打开了，然后汗腺都舒张了，排汗更加畅快，有益于散发体内的热量。而茶叶当中的茶碱呢，还具有利尿的作用，排尿的时候尿液排出量增多，也可以带走一部分热量啊。我看到很多司机师傅带着一个大茶缸哈，然后还喝着这个温开的这个茶水哈，觉得很不错。其实越这样喝，倒感觉越凉快。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Rihanna David Guetta Right Now。 第24名 郑秀文独一无二。 第23名 陈奕迅相信自己无限极。 第22名 薛明媛为你打 call。 第21名 林俊杰 Ash。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got it right now. 本来就是一首舞曲，又经过重新 mix 之后，这首歌曲更是充满了能量哈。来自 Rihanna 还有 David Guetta 的这首 Why Not， 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10位，第25位。这首歌曲尽管有一些刺耳，但仍然是专辑《不辩解》当中奇雅的舞曲，也是所属专辑当中数一数二的电音高潮了，聆听者赞不绝口，好曲子啊！继续攀升，继续跳舞。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说了吧，继续跳舞。Sammy 郑秀文的独一无二。Sammy 呢，在华语乐坛，在舞曲界哈，无人能出其所有了。除了以眉飞色舞、独一无二等等多首很红的舞曲，创造了 KTV 当中唯一蝉联破百周舞曲点播率记录的保持人之外，更是掀起了华语舞曲在各 pop 当中持续大放送的 Sammy 舞曲热潮。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4位，郑秀文独一无二。 瞬间又把我时间紧握，那份爱水深火热，立刻又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他没有强弱，随时交换角色，就当作插播，你就很独特。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犹豫跟猜眼前闪动，煽动你立刻选择我。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来自陈奕迅，相信自己无限极。陈少琪呢自曝花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歌词，他说做过很多公益歌曲，这次无限极找到我，了解到活动让我很有意义，不单纯为了写广告歌了，把环保精神全部放在歌曲当中，人生就像是无限极的走路，走啊走啊走啊，相信自己。 听到我的呼吸在说要尽全力为人生种种经历留下美好回忆，我感谢每次风雨给我更多鼓励，让我领悟生命真正意义，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想要不客气到跟幸福相遇，我要用我的故事证明我的能力，从前路走不下去到风光更美丽，让我激发自己无限潜力，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就是奇迹，我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 正能量的歌曲来自陈奕迅，相信自己无限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31名，本周上升9位，来到第22位次，来自薛明媛的为你打 call。 Hello， 你小阳光温暖着我，只想把你全部拥有，很多的剧情闪过，被各种情节迷惑，可我并不想闪躲， Just to eat to eat for you，你的口打败所有对手，绝不退缩，满足所有要求，为你的口这次不会错过，只要你陪着我就足够，为你的口秒掉所有对手，绝不回头，我并不想闪躲， Just to hear 你其实早就放下防备，爱一个人最难的爱得干脆，不过没关系，没有我去学会，就像是故事里傲慢与偏见不配，可最后还不是一样变成绝配，那么我们再安全防卫，多点是时间来去奉陪，为你的好打败所有对手，绝不退， 为你打 call，主打流行嘻哈风的同时加入了 urban 元素。徐明媛坦言最初的时候做这首歌希望在曲风上呢融入太多太多的元素，太贪婪了哈，想把最新鲜最流行的元素都融入其中，和制作人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打磨，最终把这首歌曲打造成了最具流行辨识度的作品。继续攀升第二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正能量的作品哈，来自 JJ 林俊杰的 X。 这首歌要表达的就是有面对压力的勇敢挑战的心情，源自于林俊杰《一百天》这张专辑当中，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一位。 我感觉不是嗅觉，还有味觉，有触觉。到体会都是误会，偶尔约会却没有感觉，从远却从不妥协，万万另类就为爱流泪，恰脚线走遍世界，什么是品味，是态度决定一切，虚伪撕裂， 俊杰 X 上到第二十九名，本周上升八位，来到第二十一位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完全是一种复古的感觉，来自美国的 Camming 乐队带来这首 I Want You To。 这支乐队呢有两位成员组成哈，女主唱 Amy 还有负责乐器的 Nick，当然他们也是情侣组合了哈。女主唱饱满的声线和扎实的唱功使得他们的作品很快就征服了大批歌迷。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线下的一个大社群哈。现在还有哪些朋友正在路上开车呢？你们是刚刚到单位已经出来了，就是为听汽车音乐会，还是说才出门没到单位呢，就是为听汽车音乐会，总之都是为了听汽车音乐会是吗？好了，进入到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推荐北京很近的周边的一个古村落，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继续北京周边的古镇游哈，今天来推荐的是陵水村，充满灵气的村庄背靠独山莲花峰，前临清水河，有着秀美的自然风光。同时这里呢早在辽金时代呢便是著名的举人村，曾经出过22个举人，2个进士，十里八乡都很有盛名的哈。爸爸去哪儿呢就曾经在这里拍摄过一期呢。村中的文物古迹很多，有东岭石人、西山莲花、南塘北眺、北山翠柏，还有灵泉银杏、举人宅院和寺庙遗址等等，临水八景。如今这里呢依旧古树遍布，斑驳的墙壁上满是历史的风尘，或许它没有江南小镇的那种温婉，但却有着厚重的文化脉络，千年不变。在哪里啊？北京门头沟的斋堂镇，去那里玩一玩吧。其实我还真的很少往西边门头沟去走一走，那里的这个文物古迹还挺多的，那这样的古村落还挺多的，值得一去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李翊君《风筝的承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镜头，为何一世到了尽头还是空，诉尽了空的感慨，风筝的承诺。 昨夜的雨惊醒我沉睡中的梦，迷惑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痛，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还能 漫长，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7:2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军。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那今天呢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Shine 的这首《Coming Home》。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I'm up on the 23rd floor as lovers go by on the streets below. My heart feels as cold as the snow that's falling down outside my window. I'm longing to see your smile again, 'cause I need it. A picture of you in my arms again, I can't seeI'm coming home. As Christmas lights up Central Park, a I've never seen this town so pretty, but I walk alone in the dark and think of the one thing that's missing, and I long to be by your side again. Do you feel it? I picture you here in my arms again. Can you see? I'm coming home. Feel like I've waited so long. Now I'm going back to the place I belong. So I close my eyes and dream of the face that I know.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来关注天气。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3度。今天本市以阴为主，空气清新，最高气温只有28度。白天大部分时间有利于户外活动和出行。午后有可能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雨量不大，外出带上雨具。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五在大兴区将举办2018北京大兴男孩子麋鹿文化大会，庆祝麋鹿回归33周年。由于麋鹿跑得快、游得快，善于爬冰卧雪，大兴将以麋鹿形象参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的征集。麋鹿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生命。大兴男孩子地区是麋鹿的科学发现地、本土野外灭绝地、重引进地。今年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已完成了山东青州弥河国家湿地公园放归地的考察，将在本次麋鹿文化大会上正式向弥河国家湿地公园赠送麋鹿15只。与此同时，大兴区将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共同建设北京男孩子文化博物馆。博物馆拟建成规模3万平方米，以麋鹿文化作为主要内容，集中展现以麋鹿为代表的北京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的重要成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is is my heartbeat song and I'm gonna play it. Been so long I forgot how to turn it up, up, up, up, up all night long. Oh, up, up, up all night long. You, where the hell did you come?

最后的十秒钟立刻拨通我们的职工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